在寂寞的拥抱。 春风一吹想起谁，有所谓无所谓，只要不后悔。春风一吹忘了谁，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。你会对我想对会不会对不对，也难怪我有点累。东篱舍东人睡，远上草春风吹，留下街边的水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Yeah.

怎么忍心离开你？如果誓言会变冷，我就不像天边的流星。若非前世曾见过你，有可能来生要继续。你为我点一盏灯，让每个夜都那么真，从不后悔爱上你，不管路有多崎岖，不能放弃，不管遇到多少风雨，从不后悔爱上你，走得越久越珍惜，就算回到从前，我也一定还要再共赴连曲。 追逐梦想，樱花开了以后，我们又记得擦眼泪说再见。

手在经典上，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，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。牡丹儿绣在金边上，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，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，环绕着山都银质的叠崖，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，传送着自由勇敢的鸟儿，一直不停站，环绕着山都银质的叠崖，追回那遥远水花，偶尔沾湿了我发梢，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变模样。 有一个姑娘，她有一些任性，她还有一些嚣张。有一个姑娘，她有一些叛逆，她还有一些疯狂。啊，那个姑娘啊，是那个姑娘啊，你就是这个姑娘。起了

好想再见你一面。秋天的风一阵阵的吹过，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，你的心到底在想些什么？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？最爱你的人是我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？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没有说一句话就走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， 人是要有梦想的。但是呢，你梦想再大，你不去努力是不管用的。就像你爬山的时候，就算你不看那个山头，你只要知道是在向上爬，只要你爬的路是对的，你到达山头只是一个时间问题。 保利好健身中国 CEO 曹岩， 我觉得其实最难的时候永远是在以后。你回过头来看，你肯定走过很多。但实际上这个可能对任何人去坚持任何事情都是一样的，在未来可能遇到的困难总会有你在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。其实我们每一次就是在不断遇到困难，然后积极想办法努力解决和战胜困难过程当中去赢得自己的成长的。 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婉， 我们一定要静下心来，踏踏实实，只有踏踏实实才能够走得快，行稳才能致远。所以我说宁静以致远，很多好东西啊，它不是坐那儿你着急就能出来的，它是要克服困难，要克服别人还没有解决的问题。所以一定要扎扎实实静下心来，集中精力来做好事情。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，什么是经典？ 这个经典的定义其实在于个人吧，你一直喜欢它，一直去追求它，不管多少年以后你的心都是没有变过的，我觉得这个就可以算是经典。其实呢，说经典的话，其实就是留在大家记忆中那个最深刻最不想忘记的事儿吧。 我认为经典首先是一代人的记忆，更是代代相传的，不止一代人的记忆，它的某一个声音，某一个章节在重新想起的一刻，心灵又受到了一次启发，一次启迪，给人留下灵魂上的记忆。我觉得这就是经典的声音，经典的作品。 旋律优美，耳熟能详，能够唤起我们最美好的回忆的经典老歌，才能够让大家和听者产生共鸣，这个就是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拨动时光的琴弦，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。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，时间证明了勿忘初心。阳光照进了斑驳，自由在阳光中穿梭。

知该如何，相信总会有一天你一定会离去，但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。 赵传，希望我的音乐能给你带来力量与勇气。现在是上午9点， 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。